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如今已经渐渐习惯身在黑暗中的状态，有燕无师在前面引路，他拄着竹杖慢慢跟上前，也不需要人扶。但燕无师偏偏要握住他的手腕，情状亲昵，引人侧目。沈乔没能将手从对方那里抽回来，也只能听之任之。自打到了兖州城，但凡有外人在场，燕无师对待沈乔都极尽温柔之能事。外人不知内情，看两人，尤其是看沈乔的目光十分暧昧，俨然把沈乔当作栾宠一类人物。只是没见过栾宠还是个瞎子的。此时见二人走了进来，都大感奇异又有趣，眼睛都盯着沈乔看。两人落座，共用一案。燕无师谢绝了伙计，上前亲自给沈乔摆好碗筷，又扶着他的手，一一告诉他眼前哪个碟子里盛的是哪样菜。其体贴之状，只怕幻月宗的人在这里都不敢认燕无师。换作几日前，沈乔怕是会浑身不自在，但鸡皮疙瘩这种东西吊着吊着也就没了。他面不改色，接过筷子道了一声谢，然后低头慢慢品尝。众人见他们旁若无人，渐渐也觉得无趣，只是难免在心头腹诽两句，便又转而说起先前的话题。在场俱是走南闯北的商贾，彼此不一定认识，但在这个厅里吃饭本身就存了互通有无、结交伙伴的心思，更何况商人天生长袖善舞，不多几句氛围就又热络了起来。 各位，听说周主有意南下伐陈，此事到底是真是假？哪位仁兄消息灵通的，还请不吝赐教。小弟这些年频繁往来南北，也好早些做防备，免得到时候丢了货物还赔了性命。 对呀、啊， 这战事早做准备、 做生意嘛，是不是？ 徐二郎，你这消息是从哪里听来的？ 听我亲戚说的，他就在本地史军府上做杂役，听来的消息不会有假。 哎，我也听说了，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。你们想，自从周朝陛下正位以来，那位陛下就雄心勃勃，励精图治。如今南方富庶，陈朝占地广袤，周帝若想一统江山，肯定要先拿下陈朝啊。 我看不然，两年前太监北伐，陈朝可还连州抗齐呢，这才过了多久啊，周朝就要置盟友之谊于不顾，反过头来打陈朝了。嘿，若是真的啊，未免有失仁义，恐为天下人不耻啊。 哼，这话说的好笑，什么有失仁义，咱们做买卖的尚且要考虑盈利够不够多，仁义值几个钱啊，能当饭吃吗？ 这义当然重要，是不是？ 这义 满足不成， 有钱也好，你不懂你吧？啊，能不能先挣钱呢？ 哎，别置气，都别置气。咱们做买卖的最要紧的是和气生财，这些军国大事那是大人物要操心的，与我们何干呀？咱们关心的不过是哪里跟哪里打起来，到底打不打得起来。 哎，有理，这话说的有理。 行， 来来来，咱们喝喝喝， 来， 把酒满上， 喝。来， 依我看，你们的猜测都有误。周主若想对外用兵，首选定然不会是陈朝。若想往来陈州之间做生意，暂时来说还是安全无虞的。 怎么讲？ 柿子捡软的捏，比起陈朝来，当然是齐国这个柿子更好捏。若不是齐国，那就有可能是突厥。总而言之，目前来说，周主不会急着对陈朝用兵的。 沈乔也放下手中竹柱，挺直了背脊，露出凝神倾听的神情。从前虽为一派之尊，执掌道门牛耳，但玄都山封闭不出，他又没有刻意去打听，所知自然有限，远不如这些走南闯北的商人知道的多。这些短处在他出门之后逐渐暴露出来，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得很，所以每逢听见有人在谈论天下大事，总会听得格外认真。 突厥，周主要对突厥用兵作甚啊？ 中原大好河山不取，为何偏偏要去打那鸟不拉屎的突厥呢？ 在中原征伐不断之时，突厥人同样也在北方扩展，甚至击败过强盛的波斯帝国。华夏物产丰饶，人杰地灵，突厥人雄心勃勃，如何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？如今突厥塔波可汗在位之际，突厥正是前所未有强盛之时，以突厥人的骄横强盛，必然会滋生野心。他们若想进犯中原，首当其冲必是齐州二国。对北周而言，齐国国力日衰，正适合下手，突厥则是心腹大患。周主若是有为之君，就不会放过这两个大好机会。相比而言，陈朝反倒要排在后头了。更何况大臣也非任人随意拿捏的弱国，宇文邕想要南下伐陈，岂是随便说说就能行的？你们未免多虑了。 是啊，这强盛臣国必然滋生野心呐、 这齐州 确实是多虑， 又没什么事儿啊， 对 不对？ 有道理。 郎君口称大臣，莫非是陈朝人？ 正是。 我观郎君行止风仪，不似寻常商贾，倒更像士人。此处多为商贾聚集，郎君在此，怕是辱没了您的身份。 我非士人，也非商贾，只是过来凑个热闹。 他方才侃侃而谈，身子依旧端坐如松，在座都是走南闯北的商人，如何瞧不出他这身做派明明是出自世家大族？但人家既然不愿意说，他们也没有追问，话题便又顺势收回来，聊起周朝的风土人情。沈乔因这番话而触动，继而陷入沉思。等回过神来，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竟然张嘴接了燕无师递过来的素鹅。 阿乔，好吃吗？ 进了嘴的东西吐出来未免不雅，他只能艰难咽下，脸色微微扭曲。若不是对燕无师也有几分了解，沈乔真要以为对方有意将自己收作卵宠。但实际上是，对方这样做往往只是心血来潮，想要看自己变色，用以取乐罢了。就像当初在半步峰下随手将他救回去一样。燕无师跟好人这两个字八竿子打不着，他救人做事的动机也绝不是出于助人为乐。换做旁人也许觉得心安理得，互不拖欠，但沈乔是个端方君子，脾性温柔尔雅，又自觉成了对方的恩惠。甭管燕无师的初衷是什么，毕竟自己受惠良多，只要对方做的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他也就由得对方去，不多做计较。但正是因为他这种性格，令燕无师屡屡起了玩弄之心，总想试探他的底线。每回瞧见沈乔变色，心情也会好上几分。上了一回当，燕无师再舀一勺汤水过来，沈乔却无论如何不肯张口了。旁人不知内情，只瞧见一人喂食，一人欲迎还拒，又将两人关系坐实了。男子断袖之事自魏晋以来就比比皆是，屡见不鲜，商贾们见多识广，心头虽啧舌二人不避嫌，倒也没有大惊小怪。沈乔因病消瘦，原先当掌教时的威严也褪去不少，在他不严肃不发火的时候，看上去就是个柔弱无害的病美人。燕无师看着虽不好惹，可他对沈乔的态度漫不经心，有一搭没一搭的逗弄，也不像如何爱不释手的。于是竟有人见猎欣喜，上前搭讪。 郎君安好，不知如何称呼？哦，在下周峰，陇西人，世代经商，未知是否有缘结识一二？ 何事？ 这位可是令宠，我愿以20斤买之，不知阁下可愿割爱？ 哈，阿乔，你看啊，你就算不去混江湖，单凭一张脸也能日进斗金了。等我把你卖给他，再找机会带你跑路，物色新的买主。如今不出一个月， 咱们就可以在长安大屋美婢的享受了。 周郎君误会了，我并非栾宠。 是我唐突了，还请您不要介怀。敢问郎君高姓大名，周某是否有幸结识？ 在下沈乔。 沈乔？南有乔木之乔， 怀柔百神，集合乔月之乔。 啊，这个字倒是少见，今日也算不打不相识了，还请沈郎君不要怪罪周某无礼，改日必登门谢罪。 啊，周郎君客气，登门就不必了。我眼睛不好，待客唯恐不便，往后若有缘遇上，定要招待周郎君一杯薄酒。 沈郎君宽宏大量，周某不胜感激，告辞。 阿乔，你真不可爱，本来快到手的20斤就这样长翅膀飞了。 这样的对话一天没10次也有9次，沈乔早已习惯，只作未闻。他本想起身回房间，燕无师却拦住他。 嗯，哎，早春郊外花正发，去看了再回。 不了，燕宗主自便吧，我还是回房了。 你整日在房间里，除了发呆还是发呆，本座这是体恤你，让你过去散心。 沈乔的确是整日在房间里，却不是在发呆，要么打坐练功，要么在琢磨朱阳策，所以这些日子下来，身体日渐好转的同时，功力也在缓慢恢复。如今武功差不多已恢复到未受伤前的40-50%了。只是朱阳策一书实在博大精深，当年仙师齐凤阁传授与他的那一卷，他至今也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参透，如今又新添望义卷，旁人看来这完全是值得欣喜若狂，求都求不得的大好事。沈乔日夜琢磨，却深觉陶弘景学究天人，所著内容深奥玄妙，非一时半会儿所能领悟。反正他眼睛不好，白日里也不四处走动，索性就坐在房间里默默思索，倒也偶有所得，算是枯坐中的乐趣了。但燕无师想做一件事，就从来不会让别人有拒绝的机会，沈乔打又打不过，只能被他拉着走。刚走没几步，身后传来声音： 燕宗主请留步。 二人停步回头，沈乔眯眼仔细打量，他因为经常受伤，身体状况不定，眼睛现在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能大概看个轮廓，坏的时候则完全伸手不见五指。近来恢复少许，借着阳光从对方的服色上认出应该是方才在席上侃侃而谈的那个人。对方一语道破燕无师的身份，显然是有备而来，说不定方才会出现在包房内也是因他们之故。 临川学宫门下谢香，见过燕宗主。 临川学宫门下展子虔，燕宗主安好。 你就是汝燕客会最得意的弟子？ 燕宗主谬赞，汝燕公主确为无师。 你是从哪里听出我在称赞你的？我后面还有一句不过尔尔，还没说出口呢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